第144章转折。因为任务目标这四个字，考生秦秋盯上了考官 A，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对方并不是那么好盯的。在这个系统的考场上，一位考生想见到监考，既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，也可以通过犯规的方式。脑子正常的人都会优先前者，因为简单多了。最初的时候，秦秋也这么试过，随口编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，再在考场上写下 A 这个代称。监考处总是很快就给予反馈，要不了几分钟，负责答疑的人就会出现在秦秋面前，但并不是他要找的那位。我写的好像不是 F。当时的秦秋抱着胳膊靠在门边，目光扫过对方的臂徽。考官 F 看到他也很头疼。 我知道，你写的是主考官，他现在有事儿，所以就我来了。你碰到了什么问题？ 秦秋把随口搜的问题抛出来，考官 F 感觉他在找茬，不过找茬的考生不止他一个。被考题搞出怨气的人太多了，发泄发泄也正常。考官 F 见怪不怪，答完就跑了。鉴于考官 A 有事，秦秋那天特地等了很久，直到考场的太阳从东到西，白天变成黑夜，他才又变了一个问题，再次写下 A 这个代称。结果几分钟后，他和 F 又见面了。说不上来他和 F 谁更不爽一点，反正他明白了所谓的 A 现在有事纯属放屁，那位主考官只是懒得答疑这种小事而已。从这之后，考生秦秋就走上了专业违规的道路，这和他测试规则底线的方法一模一样，也算两不耽误。那时候还没有违规三次监考官全程监考的规定，毕竟在秦秋之前没有人会这么毫无顾忌无法无天，所以严格来说他违规的次数比后来的任何一个考生都多。起初是他出于任务目的单方面在找麻烦，但考官 A 总能毫不手软地把麻烦找回来。碰到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，其实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，能让日子变得不那么无聊，时间久了甚至会有点沉迷其中。他们之间的针锋相对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微妙的，已经很难说清了，唯一能说清的恐怕只有转折。那是秦秋的第三门考试，考的是数学，他在那场考试里碰到了赵文图，不过对当时的他来说，赵文图只是一个人品不错的考生而已，和无数过路人一样。那场考试中，秦秋常常坐在窗沿桌角，手里拨弄一个很小的薄片，琢磨着怎么才能接触到系统的核心——监考区。作为考生，一般情况下，他根本没有进入那里的机会，也没有别的考生能给他提供参考。那个考场里有个四五岁的小姑娘，乖巧安静，偶尔会蹭到她旁边，奶声奶气地问她一点小问题。小姑娘指着薄片问她： 这个透明的是鱼鳞吗？ 是眼睛。小姑娘本来想摸一摸，闻言咦了一声，没了兴趣。那个薄片并不是真的透明，只是表面涂层比较特殊，会根据周围环境变换颜色，乍一看就像透明的，贴在哪里都很难被发现。考数学之前，他在休息处碰到了敢死队的文员，这个薄片就是他给秦秋的。这个年轻人的身手比其他队员逊色一些，跟秦秋更是差得远，性格又有些直愣，但能进敢死队总有他的过人之处。文远是队里负责技术的， 当然秦秋跟文远接触有限，只知道他看着毛毛躁躁，其实挺细巧的，所有需要动手的东西他都很擅长，有点一通百通的意思。文远说， 这东西我改装的，加了点涂层，可以理解为性能差一点的针孔摄像机。 秦秋问他，性能差一点是差多少？ 超过10米远的东西可能会糊成马赛克。 秦秋挑起眉，文远又补充道， 材料有限，理解一下嘛。而且它有个好处，反面材料有自溶的效果，贴在哪里超过一周就会消失，被发现的风险要低一点。 这个自溶是什么意思？带点腐蚀性？ 可以那么说吧。 那贴过的地方岂不是有个斑？ 不排除这个可能。 看在理解万岁的份上，秦秋把这个东西收了。他本来不打算用，但半途又改了主意。 那是数学考试的第三天，秦秋他们碰到了一个相当麻烦的怪物，一定要形容的话，就像是一盘滚烫的散沙，可流动的，滑到哪里常常没人发觉。怪物会凝聚成人形，模仿成任意一个考生的模样，乍一看很难分辨真假，迷惑性极高。那天怪物变成了那个小姑娘的模样，骗了队里一个考生同情，差点把那个考生活活烧死。秦秋一路追怪物到了城郊树林，反将一军把怪物烧死了。监考处顺理成章接到了通知，考官 A 带着那一场的附属监考官 Q 过来了。他们进入树林的时候，被烧死的怪物刚巧解体为散沙，林间的风毫无道理的乱刮了一气，散沙扑面而来。考官 A 闭着眼偏开头，抬手挡了一下，就听见 Q 在身旁呸呸两声。 Q 的脚步有点乱，踩的枯枝噼啪作响，盖住了其他动静。等到 A 反应过来时，一阵劲风扫过后颈，有人用手肘勾住了他。眨眼的功夫 ，A 就被人压在了满地枯叶上，造反的就是他要抓的违规考生。 你干什么？ 考官 A 微微抬起头，冷脸问道。秦秋膝盖强压着考官 A 的腿，一只手摁着他的脖梗，拇指抵着要害。他趁乱把文员给的薄片贴在了考官 A 军裤的皮带上。动作间手指不小心隔着衬衫碰到了对方禁兽的腰，那一瞬间他能明显感觉到对方腰腹紧绷了一下。秦秋顿了一下，抬眼看向考官 A 的眼睛，旁边的考官 Q 睁眼就看到这个场景，倒抽了一口凉气， 疯了你。 赵文图和另外一个考生追过来帮忙，看到这个场景也惊呆了，大气不敢喘。秦秋撤了力道，松开两只手。 哈，不好意思，把我们的考官先生当成怪物了。 考官 A 皱着眉，把他反掀在地，俩人几乎来了一个位置交换。 像鬼呢？ 没骗你，这场的题目模仿能力太强，想变成谁就变成谁，我费了不少功夫才烧了他。 秦秋任由他压着，指了指不远处的散沙说。他重新看向考官 A 浅色的眼睛，低沉的声音里透着懒散和玩笑的意味。 刚刚那场景太像怪物复活了，你来的真不巧。 赵文图在旁边帮着解释，手忙脚乱说了半天。考官 A 重重压了秦秋一肘，这才站起来，冷冰冰地拍着身上的枯叶。 要帮忙吗？ 秦秋指着他的脊背和后腰。 用不着。 考官 A 侧身让过，冲他一偏头说， 去监考处，你走前面。 行吧。那次的禁闭全程都由考官 Q 负责。 A 进了监考处就冷着脸进了休息间，没理人，估计换衣服去了。 秦秋把薄片贴在腰带上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衣服每天都要换，但是腰带不会。考官 A 是核心人员，进出系统核心区应该是常事。虽然文远做的那玩意儿有点先天不足，但多少也能看到一点有用信息。不过这个先天不足的薄片最终还是没有派上用场，因为这场考试结束的时候，秦鸠踩点围了个规，误打误撞的被带进了监考区。那是秦鸠第一次进双子大楼。不知道说巧还是不巧，他在等电梯的时候，旁边的那部电梯刚到一楼，有两个人从里面走出来，其中一个半边衬衫都是血，另一个人架着的，看穿着两个人应该都是监考官。考官 A 朝那两人的背影看了一眼，片刻后又收了回来。秦秋看到他垂下眼，眉心极轻地皱了一下，又转瞬间恢复成了一贯冷烟烟的模样。刚刚那位怎么回事？考官 Q 的脸色也有一点苍白。 他呀，违反了一点规则，有点失职，所以被罚了。 秦秋有一点意外，他朝考官 A 瞄了一眼，尽管他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在那一瞬间看向考官 A。 你们也会违规？当然，你们有你们的规则，我们有我们的。 考官 Q 说。秦秋闻着空中残余的血味， 你们的惩罚怎么看着比考生还重？看违规程度吧，小事小惩，大事大惩。 那次秦鸠没有额外生事，只了解了双子大楼的一些情况，因为他有点心不在焉。他偶尔会想起那个被处罚的血淋淋的监考官，再突然想到考官 A 和他腰带上的薄片。清扫考场结束那天，原定来送他的考官 Q 没有出现，来的是考官 A。他开着一辆黑色的车等在双子楼前，摇下车窗，冷冷淡淡地说， 上车送你回休息处。 看上去并不太情愿。 那天车里的氛围很微妙，微妙到时隔多年再回想起来依然记得在车里的感觉。两个锋芒外露的人处在封闭的环境里，偏偏又离得很近，那是一种安静氛围下的剑拔弩张，同时又含着一点别的意味。车子最终停在了休息处某个街角，秦鸠从车上下来，令他意外的是考官 A 也从车上下来了。那天的考场天气很好，深秋的风依然有点寒凉。秦鸠站在书报亭旁看着考官 A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 A 似乎有话要说。他等了几秒，对方却并没有开口，于是他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话， 下场考试我试着安分一点，争取不劳主考官大驾。 因为他突然不太想借考官 A 的手去接近系统核心了，他想换一种方法。考官 A 垂着眼听着，一贯的没什么表情。 A 擦着秦秋的肩膀走回车边，打开车门的时候停了一下，扶着车顶转头对秦秋说， 见吉言最好是别再见了。 但听那个话音， A 应该是没打算相信。 秦秋的第四场考试出奇的安分，监考官也不是 A，他只是在最后非常巧合地把等级调成了 C， 被带到监考区重来一回。重来到第二考场的时候，多日不见的考官 A 突然又出现了。那次秦鸠冲到的重考是一个海上考场，需要坐船过去。他刚在船舱坐定，就听见头顶的火板门又被人拉开。秦鸠以为是那个唠叨船夫，结果抬起头却看到了那张熟悉又冷淡的脸。 对方踩着军靴，拎着撬动火板门的长钩，高高的站在甲板上。秦秋摆弄着船夫桌上的一盒烟，抬头笑问道： 我又犯什么事儿了？劳烦大监考亲自来抓人。 考官 A 居高临下的看过来。 目前还没有，之后难说。 那你怎么来了？ 系统规则调整，单场考试违规超过3次的考生，监考官需要全程监控。你前3场考试违规了多少次？自己数。 但我这2场都很安分，惩罚还要溯及既往。 这话你去问系统。 考官 A 说着，沿着长梯下来了。那块方形火板门之上是黑蓝色的夜空，桌上搁着明亮的气灯，灯光投照在考官 A 浅棕色的眸子上。秦九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有点想念这位考官先生。